这是彼岸有花，我是朱棣， 我是宝妮。 那你觉得彼岸真的有花吗？ 你要先相信了才会有啊。 我觉得从这个实验啊，看到了蛮多个恶的面向，就是说，好，这样讲好了，我们一个人怎么从好人变成坏人的这个过程，其实有太多因素会介入的。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个是标签嘛，第二个其实我会比较直接看到的是权力这件事情，包括这些看守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还是良心不安的，但他会回去跟那个教授确认，教授跟他说你可以做就是任何你想做的事，这句话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定心丸， 就授权给他。 对，你知道其实这就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为什么这些原本只是那么单纯的学生，为什么他们到最后会做出这么爆裂的行为，其实有一个效应叫做路西法效应。就是路西法效应，就是今天你如果在没有监督的状况下就授权赋予他们权力，其实你就是给滥权开了通行证。今天其实一个平凡人也好，或是一个社会群体也好，我觉得社会群体更可怕，它又结合，你知道，就又结合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从众效应。就如果在这些特定的状况下，其实我们的人格啊，或是我们的思维，都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境下而堕落。 因为你会觉得，就算我做了这一些看似堕落的事情，但没有关系，背后有人帮我收拾这一切的善后。 对，真的就像你看，原本他们都是一样的人，对他们来讲，他们的善恶或是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对善恶的认定都是很一致的，居然在六天之后就可以让他们善恶之间变得这么分歧，或是让他们的对立变得这么严重。 对，因为权力在这过程之中让他们的好像刚才讲那个对立感又出现了。 嗯， 他助长了这个对立， 就让我想到就是之前的香港反送中不是出现很多黑警吗？ 对，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大家骂的除了香港政府之外，很多人也都是骂警察，说他们就是你知道黑警做了怎么样的事情。其实我当时就会一直在想，这些黑警真的都是坏人吗？ 他们可能在反送中之前就是一个单纯普通的警察而已。 对，他们也许是在做他们的工作，但是什么让他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包括那些新闻警察打人，或是就是警察做出一些性侵啊或什么这些事情，我都会觉得是什么诱发他们邪恶的那一面。 听起来就可以扣合刚才我们讲的好像会助长族群间对立的两大力量。第一个会是当这个社会大众标签化特定群体的时候，那就会让这一些群体慢慢的走向这个标签化背后的含义。 对 对，然后加深这个标签，当这个定位出来以后，那他因为被授权，他拥有了权力，所以说他可以执行一切他想要做的事情。 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好了，就是如果我们抽离来看，也许这些警察被贴了一个恶意标签在，那他在执行这些暴力行为的时候，他也会更不假思索。 我刚刚在想的是，这些警察可能原本不是被贴上恶警的标签，而是就我们平民，一般的居民就会觉得，哦，警察他代表的就是公权力，他代表的是政府的角色，所以他跟我不一样。对，那原本对警察而言，他就是确实在执行他的公务内容。但没有想到他执行了公务内容的同时，然后这一些社会百姓们对他们的想法是说，哦，就你是代表政府的，好，那标签就出来了。 对， 哦，那标签出来之后就慢慢的演变成就是还有各种政报的行为，对他们来说是政报行为的行为。 但对这些警察来说啊，我不知道他在做这些政报行为的时候，他内心 有没有出现任何纠结或是什么的。但其实根据路西法效应来说，其实警察他们在穿上制服之后就是一个标签化，应该说去个体化的过程或是一个动作，所以他们其实会觉得今天我做的一切就是代表政府，而不是代表我这个人。即使今天他做的事情已经跟他的价值相抵触了，但他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犹豫，当他在做这些恶行恶状的时候。 权力对于人们而言，他好像是一个免死金牌，是吗？ 对对对对，就是他会觉得我做什么事都有人为我负责哟的感觉。我又看了另外很有趣的实验，就在讲这个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连接到另外一个实验，叫做电极实验。这个实验是这样子的，就是今天呢，这个受试者被告知的是，今天我们要来测试一个学生如果受到惩罚的话，会不会提升他的学习效率。 听起来是一些教育实验， 听起来很正当，对不对？听起来超正常的。但是呢，你知道吗，就是引他入贼船了以后呢，他就跟他说 OK， 现在你是一个老师，那你坐下来，对面是你的学生。但其实对面的学生也是暗装的， 就也是研究人员。 对对对，那他不知道。我觉得那个就是被邀去当老师的那人真的很可怜，他什么事都不知道。然后反正他就去说 OK 好，今天老师你就是握有权力的人，那我们现在要测试的是对面的这个学生会不会在受到惩罚以后学习效率有所提升。所以呢，今天你就要问他一些问题，如果他答错了你就要惩罚他。怎么惩罚呢？你就要电他，真的电哦。认真认真。 天哪，当研究人员也很辛苦耶。 对，好，那所以他就准备了这个电极，然后就说，那今天他如果答错，我们从45伏特开始。45伏特是怎么样的电度呢？然后就给他试一下，然后他就老师也有一点觉得有点小痛，但还可以接受。然后他就你知道有点迟疑的接下这个任务了，我相信他也是有拿钱啦。 都是有拿钱的。 对，然后 OK， 他就进行这个实验。在学生一开始答错，他就给他45伏特，然后如果学生又再错，就加，可以往上加15伏特。这个就是受试的这个老师呢，在45伏特到加15以后60伏特，然后其实一直到大概100-200伏特的时候，对方就已经产生哀嚎声了。而且你知道，我觉得那个研究者很贱的是，就是他们找来的是老人，然后那个老人就说我有心脏病，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承受得住那么严重的电击。这个老师呢很吊诡的是，就是你看今天我们都会想说，我才不要为一个实验去杀人，因为对方是有心脏病的人，我如果真的给他450伏，他绝对会死。 对，而且都听到哀嚎声了，怎么忍心呢？ 对，一定，就我们就想说怎么可能，今天实验而已，你在那边给人家认真哦。但是没有，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受试，就是他们就招募了一批受试者，然后有1/3的人都是一路从45伏特就是变到450伏特。 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做？ 对，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就是大家都会觉得怎么可能？但你知道，其实，在那个过程中，他们到了大概100伏特，听到对方已经开始出现哀嚎的时候，他们都有出现迟疑，就是他们内心是有开始有谴责声音的，但是他们就会回头看那些研究者，然后就说：“哎，对方好像很不舒服，哎，你们要不要去看一下？真的可以继续这个实验吗？”然后这研究者就是一派轻松，然后就面无表情地跟他说，你是老师，你可以做决定，今天权力在你手上。 好像刚才也听过类似的话语。 没错，就是他们有了这句话，他就虽然有一点，你知道心里有一点纠结，但他还是按下了100伏特、200伏特，一直到450伏特。其实到最后他们也有问这些受试者说，为什么？就你在这过程，你不觉得受到良心谴责吗？就是你怎么会做出那么残忍的事？然后他们都会说有啊，就是我才不想要继续下去。可是我问他们，就我问那些研究者，他们说他们会负责啊。 所以还抱持着说，哦，因为我也很好奇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许啊，也许很想知道，就是死了人以后你们要怎么处理？ 对不对？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然后后面又有人负责，那我就做咯。 对，而且你知道很吊诡的是，就是他们心态其实很，你知道很矛盾欸。 因为我在看那个这个实验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有一点痛苦，但又有一点开心的。我觉得讲开心有点太笼统了，他们 兴奋吗？ 对， 看到这个结果， 对对对，他们其实有点焦虑，但他们又有一点觉得，我今天是老师，你做错事，我就是惩罚你。我们一开始规则就是这样定的，嗯，所以他可能又会这样子来说服自己，然后继续去按下更高的伏特，更高的电极。 所以听起来就是他们拿着这样子的权利，然后还有研究人员他们的授权，然后免责， 对， 然后满足自己，满足好奇的快感， 不管是好奇啊，或是今天好像尝到了权力的甜头，或是尝到了那个我可以名正言顺的惩罚一个人的那种快感， 好像很多恶行都是跟权力有关的。 我觉得诱发了人性很邪恶或是很黑暗的一面，欸，其实看完以后我会觉得人性很脆弱。 对，就是在有权力的催化之下， 对，其实权力或是身边的人真的会诱使人性黑暗面出来。 对，但人性黑暗面这件事情好像是很自然的，它本身是存在的，只是它有没有被诱发出来， 或是说恶这件事本来就不是非黑即白的去断定的，或者说恶人要怎么去定义，或是要怎么去诠释，好像其实有各种面向可以切入的。 对，因为好跟坏、善跟恶中间会有很多的模糊地带，然后那个模糊地带就是看到底在这个环境里面造成这一些善恶的结果、好坏的结果的变因有哪些？ 对， 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发生。 对，所以我会觉得，你知道，其实我很常反思一件事啊，就我很常会想说，我应该是个好人吧？就是好人跟坏人之间，并不是能够二元之分的。 嗯，我觉得这方面的思考蛮有趣的，就到底好跟坏、善跟恶的定义是什么？ 那我们是不是来揭发一下我们的小任务了？ 对，小任务内容呢，可以，我觉得可以依照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那一部电影《死亡实验》有关。 对，我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个实验，这个电影。而且你知道，它就是其实不止《死亡实验》，还有很多书也好，我记得小说好像有改编，就改编这实验，因为这实验真的太嗨太有名了。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性实验。本周小任务还算简单吗？ 但比较耗时。 对对对，就你们有空的话可以去看这个电影，虽然就是我爆雷了不少，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边看一边反思，然后也把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面向带入在看电影当下的你。 对，可以去思考我们刚才提出的各种问题呀。 那在看完电影之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到粉专跟我们分享你们看到关于恶的不同面向。我相信应该不止我们刚刚提到的权力以及 标签， 对，我相信应该还有更多可以用来诠释恶这件事情的不同角度。 对，也许看完电影之后，你对于到底如何触发恶行的那个力量有不一样的想法，都欢迎跟我们分享。 好的，那今天呢就先这样子，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我是朱棣， 我是宝妮，拜拜咯， 拜拜。